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，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书，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。再不收拾他，就真算白活了。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，于是申时行为难了。 这位老油条十分清楚啊，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，严惩如洪春，言官们是不答应的，如果不处理，万历也不答应。 琢磨半天，想了办法，他连夜动笔草拟了两道文书。第一道是代万历下达严厉斥责卢洪春，并将其革职查办；第二道是代内阁下达上奏皇帝，希望能够宽恕卢洪春。 就这么算了，按照他的想法，两边都不得罪，两边都有交代。事实证明，这是幻想。 首先发作的是万历，这位皇帝又不是傻子，一眼就明白申时行耍两面派，立即下令即可动手打屁股，不可延误。此外他还不怀好意的暗示， 午门很大，多个人不嫌挤。 午门就是执行廷杖的地方。眼看自己要去垫背，申时行随即改了口风，把卢洪春拉出去，结结实实的打了60棍， 马蜂窝就这么捅破了。言官们很惭愧， 一个礼部的业余选手都敢上书，敢于曝光皇帝的私生活，久经骂阵的专业人才竟然毫无动静，还有没有职业道德？于是大家群情激愤，以几十中杨廷相为先锋，十余名言官是一拥而上，为卢洪春喊冤翻案。 面对漫天的口水和奏疏，万历毫不退让。事实上，这是一个极端英明的抉择。一旦让步，从宽处理了卢洪春，那所谓喜欢某种娱乐不注意身体的黑锅，就算是背定了。 但驳回去一批又来一批，洋官们踊跃发言，热烈讨论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不说白不说。 这个万历也终于恼火了，他决定罚款。带头闹事的主犯罚1年工资，从犯8个月。 对洋官而言，这个办法很有效果。 在这个明代啊，对付不同类别的官员有不同的方法。要折腾地方官，一般都是降职啊，发工资没用， 因为这帮人计划外收入多，工资呢基本不动，发光了都没事。这个洋官就不同了，他们都是靠死工资的，没工资这个日子就没法过呀，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，故十分害怕这一仗。 于是呢，风波终于平息，大家呢都消停了。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啊，对此啊，申时行有很深的认识。 作为天字第一号混事儿的高手，他既不想得罪领导，又不想得罪同事，为实现安定团结，几十年如一日的和稀泥。 然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，他逐渐意识到和稀泥的幸福生活长不了啊，因为万历的生活作风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 事实上呢，卢洪春的猜测很可能是正确的。20多岁的万历之所以不上朝，应该是沉迷于某种娱乐，否则实在很难解释整天在宫里待着到底有啥乐趣可言？啊？说起来呀，当年张居正管他也实在管得太紧，啥也不让干，吃了饭喝点酒，都得看着。就好比高考学生拼死拼活熬了几年， 一朝拿到录取通知书，革命成功，自然就完全解放了。万历同志在解放个人的同时，也解放了大家呀。火烧眉毛的事情，哎，比如打仗啊、阴谋叛乱之类的，看一看，批一批，其余的事能不管就不管。上朝的日子越来越少。申时行很着急，但这事儿又不好公开讲，于是他灵机一动，连夜写就了一封奏书啊。在我看来啊，这封文书的和稀泥技术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这个文章大意是这样的：皇帝陛下，我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好，经常头晕眼花，对此我十分担心。我知道您这是劳累所致啊，由于您经常熬夜工作，亲力亲为，这句话呀一语双关，佩服，真佩服，写得好啊。由于您经常熬夜工作，亲力亲为，才会身体不好。为了国家，希望你能够清心寡欲，养气凝神，好好保重身体。写完了，哎，高山仰止，自惭形秽之感油然而生啊。那么对于这封奏书，万历还是很给了点面子，他召见了申时行，表示明白他的苦心，良药虽然苦口却能治病啊，今后一定注意。申时行倍感欣慰，兴高采烈地走了。但是只是走过去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药到病除的药只有一种，毒药。事实证明啊，万历确实不是一般人，因为一般人被人劝多少还能改几天，他却是一点不改呀，每天继续加班加点，从事自己热爱的娱乐。据说呢，还变本加厉，找来了十几个小太监陪着一起睡，也算是开辟了新品种啊。找太监这一段，史料多有记载，准确性说不好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万历同志依旧是我行我素，压根儿不给大臣们面子。既然不给脸面，那咱就有撕破脸的说法。万历十七年十二月，明代，是中国历史上啊，胆儿最大、气最足的奏书呢，问世了。这个作者呀，是大理寺官员骆余人。骆余人字少卿，陕西泾阳人。纵观明清两代，陕西考试不大行，但人呢，都比较实在，既不慷慨激昂，也不啰啰嗦嗦，说一句是一句，天王老子也敢顶。比如后世的大贪污犯和珅，啊，最得意的时候，上有皇帝撑腰，下有大臣抬轿，什么纪晓岚、刘墉啊，全都服服帖帖。老老实实靠边站，所谓智斗之类，大都是后人编的，可谓一呼百应啊。而唯一不应的，就是来自陕西的王杰。每次和珅说话，文武百官都夸，王杰偏要顶两句，足足恶心了和珅十几年，又抓不到他的把柄，也只能是厌之而不能去。骆玉人就属于这类人，想什么就说什么，从不怕得罪人，而且他的这个习惯还有家族传统。骆玉人的父亲叫骆尊，当年呢曾是高拱的学生，干过吏科都给事中。冯保得势的时候啊，他骂过冯保；张居正得势的时候，他骂过谭纶。啊，因为这个谭纶呢是张居正的亲信。为人一向高傲，平生只佩服一人，名叫海瑞。有这儿个父亲，骆玉人自然不是孬种。 加上他家虽世代为官，却世代不捞钱，穷日子过惯了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不怕发工资，不怕降职，看不惯皇帝了就要骂，随即一挥而就写下奇文一篇，后世俗称为酒色财气书。此篇文章主旨明确，开篇呢即点明中心思想，陛下之样病在酒色财气者也，夫纵酒则愧胃，好色则耗精，贪财则乱神，上气则损肝。 这段话呢用今天的话讲啊，就是说皇上你确实有病。什么病呢？你喜欢喝酒，喜欢玩女人，喜欢捞钱，还喜欢动怒耍威风，酒色财气样样俱全，自然就病了。 以上就是全文的论点啊，接下来的篇幅呢是论据，描述了万历同志在喝酒玩女人方面的具体表现，逐一论证以上四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。比较长，咱们就不列举了啊。纵观此文呢，下笔之狠，骂法之全，真可谓鬼哭狼嚎。就骂人的狠度和深度而言，骆玉人已经全面超越了海瑞前辈。骆尊同志就是他爹啊，如果在天有灵，应该可以瞑目了。更缺德的是啊，这个骆玉人的这封奏书是12月底送上去的，农历12月底。搞得万历自从收到这封奏书就开始骂，不停的骂，没日没夜的骂，骂得新年都没过好。骂过瘾后就该办人了。万历18年正月初一，按着规矩，那个首辅应该去宫里拜年，当然也不是真拜啊，到宫门口鞠个躬就算数。但这一次申时行刚准备走人，就被太监给叫住了。此时啊，骆玉人的奏书已经传遍内外，申先生自然知道怎么回事，不用言语就进了宫，看到了气急败坏的皇帝，双方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。以下语言啊，都是出自这个申时行的原始记录，请大家仔细听啊。第一句呢，就是万历说的啊。 先生看过奏本？ 这个奏本呢，就是指的骆玉人写的那封奏本，所以把万历气的把这个申时行叫来了。 先生看过奏本？说朕酒色财气，是为朕评一评。 这个申时行啊，可能就是这个啊没言语，也可能呢咳嗽两声。反总言之啊，好像挺尴尬似的。这万历就接着说， 他说朕好酒，谁人不饮酒啊？又说朕好色，偏宠贵妃正室啊，朕只因正室勤劳，何曾有偏？他说朕贪财，朕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天下之财皆朕之财。又说朕上气，勇即是气，朕岂不知人孰无气？ 这口气儿出完了，那么最后得出结论啊， 先生将这奏本去票拟重处。 申时行这才打上话， 子无知小臣，勿听盗徒之言。 刚说到这儿又被打断了， 这个万历大喝一声，他就是出位沽名。 申时行傻眼了，他在朝廷混了几十年呢，从没见过这幅场景，皇帝大人一副吃人的样子， 越说越激动，唾沫星子横飞，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大事儿。于是呢，他闭上了嘴巴，开始紧张思索对策。既不能让皇帝干掉骆鱼人，也不能不让皇帝出气。琢磨片刻，悉尼和好了。他呀确实为了出名，这个他呀申时行指的是骆鱼人，他呀确实为了出名，但陛下如果从重处罚他，却恰恰帮他成了名，反损皇帝圣德呀。如果皇帝宽容啊，不和他去一般见识，皇上的圣德呢，自然天下闻名啊。嘿，申时行啊，这高帽一顶一顶给皇上戴的好厉害呀。那么在这堆稀泥面前，万历同志终于消了气儿。 这也说的是，如果和他计较，倒不是损了朕的德行，而是损了朕的气度。 哎，上钩了。再加上一句，申时行又加上一句，皇上圣度如天地一般，何所不容。嘿，圆满收工。万历沉默地点了点头。话说到这儿啊，事情基本就算完了。申时行呢定了定神儿，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儿，一件极为重要的事儿。他决定啊趁此机会解决此事。然而他正准备开口，却又听见了一句怒斥：朕弃他不过，必须重处。这个万历啊到底是个年轻人，虽然被这个申时行啊和了一把稀泥，依然不肯甘休。这会儿啊回过味儿来，又绕回去了。这事儿还他娘没完了。申时行头痛不已啊，但再头痛事情总得解决啊。如果任由万历发作胡来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那么在这关键的时刻呢，申时行再次展现了他举世无双的混世本领，琢磨出了第二套和稀泥的方案。陛下，此奏本原本就是讹传，如果要重处骆鱼人，必定会将此奏本传至四方，反而做了实话呀。这利害关系说完呢，接下来该掏心窝子了。其实呢，原先我等都已知道此奏书，却迟迟不见陛下发内阁惩处。我们几个内阁大学士啊，在私底下都互相感叹，陛下您胸襟宽容，实在是超越千古啊。所以以臣等愚见，陛下不用处置此事，奏书还是照旧留存吧。如此陛下之宽容，必定能留存史书，传之后世，千秋万代都称颂陛下是尧舜之君，是大大的好事啊。据说这个拍马屁这个行当啊，最高境界是两句古诗啊，所谓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那么在我看来呢，申时行做到了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

拍拍屁股就走人了。而气得半死的万历终于认定言官就是混蛋，此后的几十年里他都保持着相同的看法。最大的赢家无疑是申时行，他保护了卢鸿春，保护了骆余人，安抚了言官大臣，也没有得罪皇帝，是两次危机成功化解，无愧于和稀泥的绝顶高手。自万历十一年执政以来，申时行经历了无数考验，无论是上司还是公僚，他都应对自如。七年间上哄皇帝，下辅大臣，即使有个不识趣不配合的，也能被他轻轻松松地解决掉，混得可谓如鱼得水。然而正是这一天，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，在解决完最后棘手的骆羽人问题后，他的好运将彻底结束。因为接下来他说了这样一句话：臣等更有一事奏请。虽然骆羽人的事十分难办，但和申时行即将提出的这件事相比，只能说是微不足道。他所讲的事情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，以及大明王朝的国运。而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，争国本。在张居正管事儿的前十年呢，这个万历既不能执政啊，也不能管事儿，甚至喝酒胡闹都不行。但是他呢还有一项基本的权利，娶老婆。万历六年经李太后挑选，张居正认可十四岁的万历娶了老婆，并册立为皇后。不过对万历而言呢，这不是个太愉快的事情，因为这个老婆是指认的，什么偶然邂逅、自然恋爱都谈不上。卯月卯天突然拉了一女的，无需吃饭看电影就开始办手续啊，经过无数道繁琐程序仪式，然后正式宣告，从今以后她就是你的老婆了，包办婚姻，纯粹的包办婚姻。虽然是凑合婚姻，但万历的运气还不错，因为他的这个老婆是相当凑合。万历皇后王氏啊，浙江人，属传统贤妻型，而且呢为人乖巧，定位明确，善于关键时刻抓关键人。进宫后皇帝都没怎么搭理，先一心一意的服侍皇帝他妈，早请示晚汇报，把老太太伺候好了，婆媳问题呢也就解决了。此外他还是皇帝的办公室主任，由于后来万历不上朝，喜欢在家里办公，公文经常堆得到处都是，他都会不动声色地加以整理。一旦万历找不着了，他能够立即说出公文放在何处、何时、有何人送入。在生活上，他对皇帝大人也是关怀备至，是优秀的秘书、老婆两用型人才。这是一个似乎无可挑剔的老婆，除了一个方面，她生不出儿子。古人有云：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”虽说家里有一堆儿子，最后被丢到街上的也不在少数，但既然是古人云，大家就只好人云亦云，生不出儿子，皇后也是白搭。于是万历九年的时候，在李太后的授意下呢，万历下达旨意，命令各地选取女子以备挑选。其实算起来啊，万历六年两人结婚的时候，万历呢只有十四岁，到万历九年的时候也才十七岁，连枪毙都没有资格，就逼着要儿子，似乎有点不地道。但这是一般人的观念，皇帝不是一般人，观念自然也要超前，生儿子似乎也得比一般人急。但旨意传下去被张居正挡了回来，并且表示此令绝不可行。不要误会啊，不要误会，张先生的意思呢并非考虑民间疾苦，不可行 是行不通。到底是首府大人老谋深算，据说他刚看到这道旨意，殿下断言如万次令下达，决然无人可挑。俗话说呀，一入侯门深似海，何况是宫门。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送进去，就好比黄金周的旅游景点丢进人堆就找不着了，谁也不乐意。那些出身名门长相漂亮的自然不来，万一拉上来的都是些歪瓜裂枣，恶心了皇帝大人，这个黑锅谁来背呀？可是皇帝不能不生儿子，不能不找老婆，既要保证数量，也要确保质量啊。毕竟你要皇帝大人将就将就，似乎也是勉为其难。事情很难办，但在张居正大人手中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。他脑筋一转，加了几个字，原文是挑选入宫，大笔一挥变成了挑选入宫册封嫔妃。事情就这么解决了。因为说到底呀，入不入宫也是个成本问题，万一进了宫啥也混不上，几十年没人管，实在太不值。在入宫前标明待遇，肯定级别，给人家个底线，自然就都来了。哎，这就是水平。但连张居正都没想到啊，他苦心琢磨的这招啊，竟然还是没用上。因为万历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就在挑选嫔妃的圣旨下达后，有一天万历闲来无事，去给李太后请安，完事儿后准备洗把脸，就叫人打盆水来。水端来了，万历一边洗着手，一边四处打量，打量来打量去，就打量上了这个端脸盆的宫女。换在平常啊，这类人万历是一眼都看不上的，现在不但看上了，而且还越看越顺眼，顺眼了就开始搭讪。就搭讪的方式而言呢，这个皇帝和街头小痞子是没什么区别的，无非是你贵姓、哪里人等等。但差异在于啊，小痞子搭完话该干嘛还干嘛，皇帝就不同。几句话搭下来，万历感觉不错，于是乎头一热就姓了。皇帝非凡人呐，所以姓了之后的反应也不同于凡人，不用说什么一时冲动之类的话，拍拍屁股就走人了。不过万历还算厚道，临走时赏赐了他一副首饰，这倒也未必是他有多大觉悟，而是宫里的规定，但凡临幸必赐礼物。因为遵守这个规定，他后悔了很多年。就万历而言，这是一件小事，皇帝嘛，姓了就姓了，感情是谈不上。事实上此人姓甚名谁他都记不得。这个宫女姓王，他很快就将牢牢记住了。因为在不久之后，王宫女意外地发现自己怀孕了。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万历那里，他非但不高兴，反而对此守口如瓶，绝口不提。因为王宫女地位低，且并非什么沉鱼落雁之类的人物，一时兴起而已，万历不打算认这个账，能拖多久是多久。但这位仁兄明显打错了算盘，上朝可以拖，政务可以拖，怀孕拖到最后是要出人命的。随着王宫女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啊，知道这件事儿的人也一天天多起来，最后太后知道了，于是他叫来了万历，向他询问此事。万历的答复是沉默，他沉默的样子很有几分流氓的风采。然而李太后对付此类人物啊，一向颇有心得， 当年如高拱、张居正之类的老手都应付过去了，刚入行的新流氓万历自然不在话下。既然不说话，就接着问。装哑巴是行不通了，万历随口打哈哈，就说没印象啦，打算呐死不认账。万历之所以有恃无恐，是因为这种事儿一般呢都是你知我知，现场没有证人，即使有证人也不敢出来作证。怎么的呢？偷窥皇帝啊，那是要命的。他这种穿上裤子就不认人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李太后，于是他找来了证人。这个证人的名字叫内启居住。在这个古代文书中啊，起居注是皇帝日常言行的记录，比如今天干了多少多少活，去了多少多少地方，是第一手的史料来源。但起居注记载的只是皇帝的外在工作情况，是大家都能看得见的，而大家看不见的那部分就是内起居注。内启居注记载的是皇帝在后宫中的生活情况，比如去到哪里，和谁见面，干了些什么。当然呢，鉴于场所及皇帝工作内容的特殊性，其实际记录者不是史官，而是太监。所谓外表很天真，内心很暴力，只要翻一翻这内外两本启居注，基本都能搞清楚。由于具有生理优势，太监可以出入后宫，干这类事情也方便得多。皇帝到哪里就跟到哪里，当然呢不宜太近啊。到皇帝进去开始工作，太监在外面等着，等皇帝出来就开始记录。某年某月某日，皇帝来到某后妃处，某时进某时出的，特此记录存入档案。皇帝工作，太监记录，这是后宫的优良传统。事实证明，这一规定是极其有效且合理的。因为后宫人太多，皇帝也不计数，如王宫女这样的相遇可谓比比皆是。实际上皇帝乱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乱搞之后的结果。如果宫女或后妃恰好怀孕生下了孩子，这就是龙种，要是儿子没准就是下一任皇帝，万一到时没有原始记录对不上号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记录工作十分重要。但这项工作还有一个漏洞，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只有皇帝、太监、宫女三人在场，事后一旦有了孩子，宫女自然一口咬定是皇帝干的，而皇帝一般都不记得是不是自己干的。最终的确定证据就是太监的记录啊。但问题在于，太监也是人，也可能被人收买。如果这个后妃或者宫女玩花样，或是皇帝不认账，太监没有公信力。所以宫中规定，皇帝工作完毕要送给当事人一件物品，而这件物品就是证据。李太后拿出内启居注，翻到了那一页，交给了万历。一切就此真相大白，万历只能低头认账。万历十年，上车补票的程序完成，王宫女的地位终于得到了确认，她挺着大肚子接受了宫妃的封号。两个月后，他不负众望生下了一个儿子，是为万历长子，取名朱常洛。消息传来，举国欢腾，老太太高兴，大臣们也高兴，唯一不高兴的就是万历，因为他对这位宫妃并没有太多感情，对这个意外出生的儿子自然也谈不上喜欢，更何况此时他已经有了德妃。这个德妃呀，就是后世俗称的郑贵妃，北京大兴人，万历初年进宫，颇得皇帝喜爱， 在后来的许多记载中，这位郑贵妃被描述成了一个美貌妖艳、阴狠毒辣的女人。但是在我看来呢，这个相貌妖艳还有可能啊，阴狠毒辣实在谈不上。在此后几十年的后宫斗争中啊，此人手段之拙劣、脑筋之愚蠢、反应之迟钝，实在令人发指。综合史料分析，其智商水平啊，也就能到菜市场骂个劲而已。可是万历偏偏就喜欢这个女人，经常前去留宿，而郑妃的肚子也相当争气。万历十一年生了个女儿，虽然不能接班，但万历很高兴，竟然破格提拔，把她升为了贵妃。这是一个不祥的先兆，因为在后宫中，贵妃的地位要高于其他的妃嫔，包括生了儿子的宫妃。而这位郑贵妃的个人素养啊，也实在很成问题。当上了后妃领导后，除了皇后，谁都瞧不上，特别是宫妃，啊，经常被她称作什么老太婆。她横行宫中，专横跋扈，十分的好动。难能可贵的是啊，贵妃同志不但特别能战斗，还特别能生。万历十四年，他终于生下了儿子，取名朱长洵。这位朱长洵呢，就是后来的福王。按郑贵妃的想法，有万历当靠山，这孩子生出来就是当皇帝的。但他做梦也想不到，几十年后，自己这个宝贝儿子会死在屠刀之下。挥刀的人名叫李自成，但在当时，这个孩子的出生确实让万历欢喜异常。他本来就不喜欢长子朱常洛，打算换人，现在替补来了，怎能不高兴啊？然而啊，他很快就将发现，皇帝说话不一定算数。吸取了以往一百多年里自己的祖辈与言官大臣斗争的丰富经验，万历呢没敢过早暴露目标，绝口不提换人的事，只是静静地等待时机成熟，再把生米煮成熟饭。可还没等米下锅，人家就打上门来了，而且还不是言官。万历十四年三月，内阁首辅申时行上奏，望陛下早立太子，以定国家之大计，固千秋之基业。老狐狸啊，就是老狐狸。自从郑贵妃生下朱长洵，申时行就意识到了隐藏的危险，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学生想干什么。凭借多年的政治经验，他也很清楚，如果这么干了，迎面来的必定是史无前例的惊涛骇浪，从此朝廷将永无宁日。于是他立即上书，希望万历早立长子，言下之意是什么呢？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但这事儿不能干，你趁早断了这个念头吧，早点洗完了睡吧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 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-0142。 水很深，江渚归舟，念旧故人登西楼，问何为有待同一三头，我愁也无从头。 一出街抒怀凭栏，天地间半晌清欢，恰似君挑弦，远山青枝漫漫。 双颊谁手心微微凉，一杯佳酿辗转如常，微暖秋光。 晚烟多不少，借寒风多消磨，说不合爱把千里过做一个。 双颊谁手心微微凉，一杯佳酿辗转如常，微暖秋光。晚烟多不少，难与寒风多消磨，说分合爱把千里烟波作离歌。 思念苦。

北京时间16点整。 FM 九。